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8，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磊。我从女生百分百跳槽跳到了活力榜。 跳槽可还行？不行啊，不能这么说。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可以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全屏可视化的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啊，就是那个微博的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赶快进入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吧。 哎，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主题啊，叫做东方音乐季。其实小磊，我先问你个问题，说到东方音乐，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东方红。 东方红，这么有年代感吗？ 我记得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的名字吧。反正对于东方歌舞团的感觉呢，就是感觉像是拥有很多的老前辈的歌手，然后组成的这样一个歌舞团，就是非常资深的这样一个团体。 嗯，这是你的第一印象。 是的。 嗯，今天呢啊，什么 比较红， 比较红又红又软的那种感觉。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两位来自中国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啊，这个来重整一下你的想法，其实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的啊。我们今天有请到了这个来自于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何鹏啊， 欢迎 何鹏，给我们打一招呼。 哎，大家好。 对，还有这个我们非常漂亮的魏金莹， 大家好， 欢迎二位，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欢迎魏老师。 对，这个二位啊，都是这个中国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也是属于歌唱艺术家那种的，对吧？ 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是来自中国东方歌舞团的青年女高音啊，是民族唱法方向的演员， 女高音， 女高音， 钦佩啊！像我女中音的话，太难了，就感觉。 魏老师是非常著名的，已经是青年歌唱家，他呢演了好多歌剧，我们两个呢都是民族声乐的研究生毕业， 哇！ 毕业之后我们到的东方歌舞团， 对， 是这样。 那何老师您呢？ 我是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到的东方歌舞团，学的也是中国民族声乐。 啊， 中国民族声乐， 民族声乐， 对 对， 也是一毕业就来到了歌舞团， 啊、 一直到现在。 对, 对, 对, 对，我们从本科到研究生学习，全是学的就是中国民族声乐。 明白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两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哎、对了，何老师，您是男中音还是男高音？ 男高音，唱民族唱法的好多男生都是男高音。 男高音是吧？ 基本都是男高音。 对， 对 啊， 非常优秀的这个男高音。 美声唱法呢，它有男中音、 男中音、男低音， 还有男高音。但是民族唱法大部分 都是男高音， 99%吧都是男高音。 啊、哦，这问题我还挺好奇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啊。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这个何老师跟魏老师来跟我们宣传一下最近正在这个应该是在 正在要去和大家介绍的一个新型的音乐会的模式。 没错啊，这个叫做东方音乐季的这个演出品牌啊，这个它的其中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下，不仅仅有咱们这个古典的，不能说古典的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歌，啊，还有这个中国的打击乐，而且我在里边最喜欢的，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的打击乐和国外的打击乐两者这个融合的那场演出，这个真的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 就是和我们的西洋和古典的音乐来结合起来，碰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对，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呢啊，暂且不聊那一趴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民风韵东方情的清新民歌音乐会啊，咱们今天聊聊民歌，比较高雅的艺术啊，说这个民风韵东方情的清新民歌会呢，是集这个山西、陕西、山东、江苏等13个省市的经典民歌为一场的这个比较经典的民歌专场音乐，经典民歌为一场的这个比较经典的民歌专场音乐会，也是中国传统民歌一个汇总与展示啊。这个中国民歌呢，大家都知道，肯定想到的就是山路十八弯， 对，就是民间互相传颂的一些。就是朗朗上口的一些歌曲。 没错，这个也请二位老师给我们稍稍的介绍一下这个民风韵东方情的这个音乐会的演出吧。 那我先说两句。这个东方韵这个东方情这个 没事，别紧张， 太激动了。这个音乐会呢，它是我们是主要是歌唱的都是各地的传统民歌。对，不是区别于创作歌曲。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的民歌，它是源于这个劳动人民，就是平时的这个劳动啊、耕作呀、生活呀，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这个音乐艺术，是一个口传心授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对啊，那我们这一次呢，通过这个演出呢，把全国各地的各个地方的这种传统的民歌汇集在一起，然后通过一种不一样的这种表现形式和手法来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那这个 不一样 能给透露一下吗？ 大家在说传统这个音乐这一块，都可能感觉到就是比较严肃啊，或者是比较 高难度， 端 着那种范儿， 这就是比较古老的那种传承的东西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改良的话呢，就是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流行的元素，西洋的元素，然后把它整合在一起，在不失掉这个传统的这个艺术的基础上，然后给大家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觉。但我们的选取的这些曲目都是本着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歌曲，在听的这个音乐又有熟悉的感觉，但是呢，眼睛看着又有新鲜的，不一样的感觉， 哇，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挺创新的一个音乐形式啊，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歌音乐形式，你就比如说啊，其实民歌我听着还真的挺少的，在我脑海里边，能有《山路十八弯》是民歌是吧？ 山路十八弯这是一个创作歌曲 啊，山路十八弯是创作歌曲， 这是一个创作歌曲。 对， 中国民歌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就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民间音乐、民族歌曲。 对，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台音乐会？就是只在我们作为国家艺术院团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去传承和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大力在倡导， 是的，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对， 所以我们基于这么一点，所以我们几个年轻的这个歌者聚到一起啊，来想办法 作为国家艺术院团，我们也来担当，有这么一份担当，来做这么一台节目，作为我们民族声乐做一次有意义的探索，是这样的。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一首首这种久唱不衰、百听不厌的传统歌曲来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我们选择的都是这个最经典的，每个省最经典的。一开始我们选了20几个省，后来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一台节目呢，我们就选择了10几个省。十几个省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这个民乐，加入了一些民乐，加这些民乐呢，是主要是为了突出这一个地域色彩的这样一个歌曲的色彩，能够更加准确的来表达这样一个音乐的色彩，这个特色也是我们的这一台音乐会的一点的特色， 所以就能让观众就是在以前熟悉的旋律里耳目一新的感觉出来了， 是， 这个长知识了啊， 确实长知识。 我真的最开始以为的民歌的形式就是我们曾经听到的那种，比如说像 茉莉花， 茉莉花属于民歌吗？ 是啊，茉莉花版本有好几 哦，我的天哪，我就是总是感觉有点像类似于蒙族啊，或者是藏族啊，他们的那种歌曲，然后或者是那种比如说呼麦那种感觉的音乐表现形式，我以为这 个 叫做民歌， 它是各个民族，但是它我们现在唱的这个很多是汉族的，汉族的各个地域它也有， 对， 但是你说的这个呢是蒙古族或者是维吾尔族、新疆，它是各个少数民族，中国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它都有它的民歌， 对， 但是我们这次唱的大部分都是汉族民歌， 只是遍布了全国各个地域的，比如这个湖南、湖北，然后到广西，到新疆，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蒙古都有。 都有， 对， 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域来制作这样的歌曲的规定。 哇，这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啊！哎，那您二位老师在整个的音乐会当中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也可以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台音乐会是形式是比较多样化的，我们有独唱，有重唱，有表演唱，有四重唱，有五重唱，所以整台音乐会对就非常的丰富，这个肢体的感觉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每一个节目我们都参与其中，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就每个不同的种类的合作都会参与到其中，没有这么固定的， 哎，对，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这种形式然后给大家呈现这个传统的这个这个民歌对，然后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新的感觉，可能这个歌以前大家听的就是一个人唱的，那么现在一下变成四个人唱的了，它可能会有声部，对，然后它还有特色的乐件在里面，对，然后还有西洋的乐器在里面，就是整个你会感觉到这个肢体很丰富，然后舞台上我们还有表演，这个呈现的话你就会不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 就是所以说咱们不仅仅在整个的民歌的音乐形式上加上了流行的元素，还在整个的舞台表演艺术上就不再像是原有的那种就是单独的一个人特别端庄的站在那儿唱歌，还加上了舞台表演、灯光舞美， 对， 然后还有分各种声部的去合唱这种音乐，哇，这个真的特别厉害， 所以就是以前是耳朵上的盛宴，现在就是耳朵跟眼睛上一体的盛宴了， 听觉加视觉的盛宴啊！ 我好想去看， 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这个今天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可听好了， 有福利， 今天我们又要送福利了，这两天天天送福利， 真好，就喜欢这样的节目， 这个我们呢也是在这儿拿到了这个中国东方歌舞团给我们提供的5张这个民风韵东方情的演出票啊，这个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链接下面给我们留言互动的话，我会在其中抽取随机抽取5名观众啊，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民风韵东方情的演出门票了，去享受一下这种完全让你耳目一新的民歌形式啊。 没错，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我们光说不听， 对，有点不过瘾是吧？ 对， 那我们现在 也是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这种比较传统又比较新颖的这种民歌艺术，一首来自于何鹏老师的《来香巴拉看太阳》送给各位。 清澈的冰 起的美丽声声连着太阳，那雪莲花美丽，那草地翠绿，那茶马古道悠远，那佛光慈祥，这就是 刚刚一首来自于何鹏老师的《来香巴拉看太阳》啊，这个有没有感觉突然一下我们台的曲风就变了？ 是的，我感觉一下子回忆就来到了像云南那些古村古落的地方去， 嗯， 被老师带去了那种地方。 对，其实我真心觉得啊，这个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是不大会听这种类似的歌曲的， 嗯， 而且我觉得。嗯，因为现在当下嘛，这种流行歌曲它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比如说摇滚、rap、嘻哈这种形式，各种各样太多了。 是， 但是我们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把这种传统的音乐形式传承下来？因为刚刚在这个何鹏老师的歌曲的时候啊，我也跟两位老师在聊这个事儿，就是他们会表达出那种对于这种传统歌曲的这种。嗯，传统歌曲与新歌曲的这种两种的有机结合跟探索，然后用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来把这种传统的音乐给它传承下来。 是的， 嗯， 也是将这个传统音乐和现代的音乐做了一个折中，就既能够让这个 比较年纪大的人欣赏，也能够让年轻人去欣赏。 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呢，它是一个中国民族唱法的一个近年来创作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首创作歌曲，吸收了一些云南当地的一些民族特色的一首歌曲。这场我们明天晚上这场音乐会啊，其实是我们五个人， 我们老师靠话筒近一点 啊，我们五个人呢，其他三位呢是我们团的几位非常优秀的歌唱家，是由我们两位国家一级演员，一个是肖金生老师，一个是范晓霞老师，另外一个是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一鸣老师，我们五位组成的这么一台音乐会。 对， 那么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唱的几首歌呢，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介绍一下唱的两首歌呢，一首是我把青海的一首民歌，就是大家学民族音乐的都知道，上去高山望平川，然后和甘肃临夏的花儿，这两首都是花儿，一个是青海的花儿，一个是临夏的花儿。临夏的花儿呢，这个叫做阿哥的白牡丹，我把这两首给组合到一起，叫花花嘎妹。那个上去高山望平川可能大家都听过，那个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听过，它的曲调大概是上去个高崖山，这望呀，哎嗨望飘船哟，这是青海的 美， 像西北 调 的那种。 但是甘肃的这个临夏的这个花儿呢，它就不跟这个风格又不一样。临夏在有花儿会，每年我去参加过两次，那个就是很隆重很隆重的一个花儿会。在甘肃宁夏的松明岩，每年6月6号的时候他们搞这个曲调，就是哒啦滴啦啦滴滴哒哒啦滴哒，阿哥的白牡丹，它这是一个曲令，然后呢随时都可以改变它的歌词，可以往里面添加，但这个曲调它不会变，所以我把这两首歌呢，我给它加到一起，叫花花嘎妹，唱的这个甘肃宁夏的这个嘎妹子儿，那个大门上就狼牙山堂，哎心里我老得慌哟，没见过的嘎妹妹举墨羊牙妹妹山丹红花开哟，是不是 好听好听好听， 这个是不是 真的， 这就是 有点这种 民族特点， 对对对。 另外一首，这是青海和甘肃的两首，我把它合到一起了，演唱的另外一首也是山西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叫大红的公鸡毛腿腿 啊啊，这个我知道， 中国的这很多民歌它都是这种情歌 啊， 古代的这种诗经， 对， 诗经是不是很就像当时就像民谣一样， 没错 吟诵的那种，是吧，这个大红公鸡毛腿腿这个歌呢，也是他把这个女子心中的这个男子的形象比作了大红公鸡，是不是的，大了红的公鸡，毛了腿的腿，吃不上些东西，白跑了个腿，嗦啦嗦啦啦啦嗦啦，再要很欢快，加了很多衬词，它非常欢快，所以这种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作为学这个的这个职业工作者是非常有责任来 把它传承 推广，这种东西， 我真心觉得啊，在刚刚听完何鹏老师唱的这三个小调之后，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东方歌舞团的这个民风韵东方情的这个清新民歌演唱会，真的会给大家带来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一定会给大家带来这种新的一种感受， 对。那么在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再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民歌的风格，整个民歌的风格，行，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十一月十七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十一月十七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北京时间的十七点三十二分，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啊，我是大左， 我是小雷。 这个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两位来自于中国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啊，这个一位是何鹏老师， 欢迎何鹏老师， 欢迎何鹏老师， 大家好。 一位是魏老师，欢迎 大家好， 魏 老师。 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俩是听的挺入迷啊，这个也听何鹏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国传统民歌上面的知识， 是的， 还有刚刚他唱的那些小调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重新燃起对中国民歌的那种兴趣。那么接下来呢，何老师唱完了，有请魏老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在整个的音乐会当中的一些曲目和歌曲是怎么样的。 这个我们这次音乐会呢，就是本着能够挑选，尽量的挑选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个作品。这个像我呢就挑选了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民歌，叫感生灵，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有没有啊？这个对陕西民歌，他呢其实就是以前的生活很艰苦嘛，然后小姑娘等秦哥哥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以前的人就为了谋生啊，他要走西口，可能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通信的往来，没有，可能有的就回不来了，就是一辈子都回不来了，所以就是这种他每年都会站在那个村口送他秦哥哥走的那个地方，站在那儿等，他希望能够等到他的秦哥哥回来。是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东西。我在这儿给大家唱两句啊。走头摊的那个罗子呀，站在的那个灯，哎呀，戴上了的那个铃子喽，哇哇的那个声。 哇，听起来就是感觉魏老师的眼睛里还有表情里都充满着这种感觉，就是仿佛就 一秒入戏啊， 对，把这个歌给演出来一样 啊，就是整个的是因为我们呢现在毕竟我们您看我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这个附中本科研究生就是我们是这个在专业的这种 科班出身， 比较爱 正规的这种系统学习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声啊包括这一些这个技巧上的运用，还是跟这个当地民族民间的这些老艺人还是有所区别。那我们在就是演绎这些传统的民歌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让这个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听懂我在唱什么，所以我们会带着部分的方言来进行演唱，不会完全的回归于那种感觉原生态的那种演唱形式啊。有的时候那种纯正的原生态的那种演唱呢，可能大家就会有一点听不大懂，他需要看字幕啊，去想知道他是唱的一些什么故事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也是我们改良的一个方向一点其中的一点，对，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种演唱让这个观众们能够一听就知道，哦，应该是他想在表达什么，他在演唱什么东西。对，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我记得之前和我父母一起看青歌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晚会的歌手唱歌的时候，就有一些唱陕北方言啊或者是西北部的方言，一点都听不懂， 得压字幕。 对，如果是那个我不戴眼镜看的话就根本听不懂，所以就感觉听起来有点累看起来也有点累 啊。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想一个办法，能够既让这个年龄大一点的听众呢能够回味这个传统的 那种原汁原味儿， 哎，原汁原味儿的音乐这种情感，然后又想让这个比较年轻一代的朋友们能够接受就能够理解，就是歌者在表达的这种意愿。太好了。 其实咱们从最开始就一直在说这个中国传统民歌的这种传承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我们两个都是90后，对于这种民歌真正意义上的民歌已经没那么了解了。就是你看我们俩刚刚一直在说能数出来就那么两个，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是民歌吗？ 对， 我终于说对了一个民歌了，我的天哪。 这也是我这次这个演出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对， 高难度的歌曲。 对，你就比如说像这种歌曲，这种歌曲可能大家传唱度太高了，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边埋下种子。但像 知道一点点， 对，但像其他的您说，比如说这个 刚 刚唱过的那几首小调，这个可能是我们90后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是不大了解，也可能不会去听的这种东西。既然说到这个传承，而且您刚刚也在说这个各地区的这种方言啊，不跟普通话搭边的那种，小磊说的不戴眼镜都听不明白那种的，他是不是也会跟这种各地区的方言有关系啊？就是这种，毕竟声乐啊民歌啊它是口耳之学嘛。 没错， 我唱出来你听，然后可能我唱给下一个人他听不明白了，然后慢慢的就 没 有了。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表现的这个形式，包括这个演唱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包括这个演唱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我们尽量的就是在不失掉那个风格性的，它比如特别有特点的那几个字，对，或者是那个那个甩腔，我们一定是要把它保留下来的然后呢，这个您刚才说到这个语言它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各个地方民歌的区别主要在语言， 对， 因为它当地的这个语言的说话，这个甩腔就足以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它的 表现出它当地的那种歌曲的风格。 没错， 你就比如说陕西的民歌跟云南的民歌， 对， 山大的好像那种， 来一个， 我就算了吧，班门弄斧。 刚才我唱的那一首《感生灵》就是陕北的，它就是陕北地方的那个民歌，它就有一些陕北的那个方言。那么江南的比如说采茶舞曲，细水青青细水长，细水两岸好呀嘛好风光， 这一听就是江南那边 就不一样了。 对，这个就是语言的这个很关键，这个现在这个中国民歌最后把它这个慢慢的传承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你可能说陕北话说不好，是不是我说这个江南话也说不好，就最后把它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都用普通话在唱，但是如果说你要真正要把它的风格能给它这个展示的非常准确的话，一定是这个语言要用当地的这个方言 来把它渗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风格就会比较明确一些。 嗯，没错。所以其实您在表演中也是能够想尽可能多的方法来将这种传统和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习惯来去折中一下。 对， 是的。 当然有的这种语言它是一定不能改的，你比如说像陕北人说我说鹅，说鹅，这些话它是不能变的，不能改的，一改之后马上就感觉 味儿就不对了， 味儿就不对了，是。 其实这个也应该是各位应该现在在把它努力的去实现的一个过程当中， 没错， 把这种。 对，也在就是艺术家们坐在一起这个来讨论的时候来试唱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想怎么把这个音乐唱得好听。就是好听是第一位的。对，如果你不好听的话，肯定大家就不会去欣赏这个东西。那么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怎么能够又贴近这个观众，然后呢又能把这个传统的东西能够让观众接受，把它延续下去，传承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跟这个老一辈的艺术家进行学习呀、沟通啊、交流啊，包括这种口传心授的这种学习都有。对， 那您在就是给大家演出的过程中，您认为自己感受到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觉得能够创建这样一个音乐会啊，对于自己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声乐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一个探索。发展方向的一个探索，因为我们民族声乐它是一个后来的一个产物，它不像西洋的美声唱法，它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是吧？民族声乐到目前为止，它还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在探索的一个过程当中，到底应该走哪一个方向，是走中国经典民歌的这个路子，还是像古诗词像这种方向这样发展，还是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探索。当然我们也承担着这样一种这种保护这种民族音乐的这样一份责任吧，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一次探索，一次尝试。 其实我刚刚在您的这个聊天当中注意到了一个点啊，您刚刚说的是像西洋的那种美声唱法，它已经传承了好几百年，然后这种传统的民歌，您刚刚说的是民歌唱法的形式展现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但是中国的民歌它要存在的时间要比西洋的那种美声唱法要时间更长更久远一点， 但是真正形成一种唱法，它是中国民族唱法，这种它是时间是不是很长的，不是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真正就这四十年，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是中国民族声乐蓬勃发展的这四十年。但真正起来是五四运动1919年那个时候才慢慢有了中国第一首真正创作的一首歌，是吧？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创作的第一首歌是从日本的那种旋律当中填了歌词儿，是吧？然后才慢慢的我们后来开始创作一些抗战歌曲啊，慢慢的这么发展的。 所以其实这个中国民歌也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历史的沉淀， 是 也是一个这样沉淀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沉淀，和我们现在年轻人去喜欢很多流行音乐来相比，我觉得这种传承上的创新是特别重要的。 对， 也应该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这种东西。你看不仅仅包括音乐方面啊，还有其他的各种方面，包括历史啊，就是为什么中间会，也是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间会产生那么大的断层和断代啊，让现在好多的包括90后的人还好，包括现在很多00后，他你说起五四运动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你说起那个时候一些抗战歌曲，他说听过叫什么的，谁写的，根本不知道这些，就更不要说这种中国传统的民歌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把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它进行更好的还就是传承和发展下去。而且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断代啊，这也可能我自己的一个猜测跟想法啊，不代表任何方面的言论啊， 个人言论。 对， 但是 会不会 是这个呢，现在中国也采取了好多这种方式，你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民歌大会， 是 吧，我们以前的比赛当中才有一个原生态唱法，那个就是典型的全是中国的民间歌曲，就是中国民歌。我们也有不同的这种学校里面呢，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中国民歌的这种音乐会。都是在采取这样的方式呢，在推广。 啊，一步一步推广。 明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好的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民歌与现在当代的这种流行音乐进行一个更有机的融合。 对， 这样也就是你们现在所正在做的这种东西。为什么要开咱们那个清唱？不对，不叫清唱的，清民歌音乐会。 对， 啊，就是要把它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然后再把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咱们是确实有这种要比西洋音乐流传时间更远的民歌来留给我们这个广大的年轻群体的。 对，没错。 但是作为这个非常传统的这种民歌音乐和流行歌曲来结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利于去更加艰难的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我们这场音乐会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加入一些这个流行乐队 流行乐队也加入 了。最开始在音乐会之前要 开始，我们策划就是加一点打击乐，这个键盘流行键盘把它加进去。但后来因为各种成本的原因，或者最后我们就采取了钢琴，但是这个呢效果依然还是非常好。第一场演出产生了非常良好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又加演到明天一场，12月8号还有一场。是这样， 对，我们会希望把这个就是像一个系列一样的把它做下去，因为一场音乐会它的时间是有限的，然后这个全国各地的民歌有那么多，好听的音乐有那么多，不可能在一场里面呈现出来，所以在演的过程中，为什么一开始我们选择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希望是大家听了这个东西觉得很熟悉， 不错， 也很好听，对，然后让大家先喜欢，先喜爱听，然后我们再逐渐的挖掘，就是更多的、更好的、更精彩的这种音乐来呈现给大家。在一场一场不同的这个演出中，我们也会更换曲目然后在这个以系列的这种形式，然后把这个做得更多更广，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对，一种唱法，民族唱法的一种探索，包括将来我们可以做一些古诗词的。可以做一些毛泽东诗词的，是吧？做一次电影歌曲，再做一次这个戏曲，跟戏曲中国的戏曲相结合，跟民族声乐相结合的这样的创作歌曲。 对， 这是一个系列，我们在逐步的探索。 对，大家也听到了这个不仅仅有我们这个民风韵东方情的民歌演唱会这个之后还会有更多系列的音乐会产生，而且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其实我真的挺好奇的，因为您二位都说自己是这个之前就一直是学习音乐的科班出身，然后就一直走到今天加入了我们这个东方歌舞团，但为什么最开始会选择民歌方向呢？ 从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民歌，我相信何老师也是这样的。 是， 就是从最开始小的时候接触音乐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民歌。 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在这个媒体上电视上，可能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这个民族唱法，民族的音乐，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就一直在学习。那么最后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是考进了这种专业院校，然后进行这个系统的学习，就是一直是我们很热爱的这个东西。我相信如果你要想把一个东西做好，你首先得喜欢它。 是的， 对，所以说我们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个传统音乐的传统民歌的一种喜欢，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发现它有很多的分支， 发现它魅力更大。 对，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你要去拓展去学习，包括我们唱民歌，我们也要接触西洋的东西，这个是这个对我们的演唱很有帮助，那我们也要接触戏曲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也是是根源，可以说是一个是精髓的东西，那都是能够辅助你把民歌唱得更好的这个元素。所以的话，在探索的这个道路上，就是一直都是充满了兴趣，特别的喜欢，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做好。 所以就是也是现在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梦想，成为这样的民歌歌手。 让我们现在比较这个欣慰的就是成功的把自己的爱好 变成了职业。 现在呢，就是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这种状态是大家都比较向往的一个状态。 对， 热爱并且 当然干这个是也是痛苦和快乐并存的一个职业。当你这个遇到这个感冒，遇到这个生病，遇到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到台上给大家要展示最美好的一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里心是非常 焦急的，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呢，他各种，当然当演员你站在台中间能让大家得到认可，那种精神上的一种享受，是吃一顿美餐和穿一件新衣服那样子的感受是完全是 无法相比的， 这不一样。 那您二位在这么长时间的演出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什么？就是有没有想过，哎，我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我为什么要当一个民歌演员，有没有这种 想 法？ 不想唱歌了。 对， 好像是怎么说，就是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啊，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困难啊。比如说我接受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那我怎么跟他旧的东西去结合，这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坎儿，很多就是需要去磨合，它是需要时间的。为什么像我们本科要5年这个就是说它不同于一般的这个普通大学，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音乐形式。 对，而且是你这个练习，这个唱，就是说我们都是这歌者是演唱，它都是需要时间去磨去练习，就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老师知道，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对， 就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台下那个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磨练什么的，这个过程磕磕绊绊这个是太多了，但是从来没有说就因为这个我就放弃了，我就不去选择它，还是因为心里面喜欢，我就相信我这个东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定会把它练好，一定会把它攻克。当然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很多这个需要提升的空间啊，包括这个给自己补充的各个方面的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会不断的继续的努力去探索，去追求。 其实我觉得特别感动，像我和大佐的这个职业也是要是每天都去练功的，也是需要一直去热爱并且坚持下去。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容易，但是一辈子坚持一件事情容易，但是坚持做一件事情非常不容易， 非常难，而且把这件事做好了就更难了。 对，是这样的。而且两位也在这样的积极探索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将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好的传递给大家，创新下去，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一点。 对，而且现在因为最开始跟两位老师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事儿，因为最开始是因为只有5个人有这种想把这个民歌的形式传承下去，给他更好的去结合的这种想法。其实人少事儿大，非常的难做。 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想把中国的这种传统民歌发扬给更多的听众、更多的受众，让他们去喜欢，让他们去就是感受到这里面的那些文化的沉淀，其实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了。我们还要把它做到这么的完美，这么的好，我真的在这儿要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对中国文化这种 非常感谢， 谢谢 传承跟发展。 谢谢， 这个在这儿呢也是要再跟大家安利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 东方 歌舞团的这个东方音乐季啊，马上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演了是吧？ 对，已经开始了， 已经有了不错的反响了。 对， 这个而且呢，我手中现在一共有5张啊，也就是明天啊，11月17号晚上7点半的这个清新民歌音乐会的民风韵东方情的演出门票啊，这个 先到先得。 对，这个我一会儿会在我们的直播链接下面随机抽取5位观众来获得我们的演出门票，让我们去真正好好的体会一把中国传统民歌风。 感受一下我们艺术家们为了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出的很多努力，同时也有很多方式上啊或者是唱法上的创新。我们来听一下究竟和我们记忆里的传统民歌到底有什么不同。 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这个今天咱们的愉快的聊天也只能到这儿了。哇，真的还有好多好多问题想问这个两位老师，咱们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来我们的节目。 好， 这个也非常感谢您二位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发扬和传承，希望这个音乐会能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越办越多。 谢谢， 希望老师们的演出能够受到我们大众的很多人的喜爱。 希望电台旁边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明天走进国家图书馆音乐厅，来一起来支持和欣赏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 嗯，没错。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啊。这个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里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大佐， 我是小磊，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Be